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不能听你唱惊喜，就能雨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王芷飞，来自北京市海淀区，诵读的篇目是《声律启蒙》一冬。一，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徒似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一冬。二，岩对阁，意对桐，白叟对黄童，江风对海雾，木子对渔翁，岩巷陋，软途穷，冀北对辽东，池中浊足水，门外打头风，梁帝讲经同泰寺，汉皇置酒未央宫，晨绿迎新，懒拂七弦绿绮，霜华满鬓，休看百炼青铜。一冬。三，平对富，色对通，野叟对溪童，鬓婆对眉绿，齿皓对唇红，天浩浩，日融融，佩剑对弯弓，半溪流绿水，千树落花红，野渡雁穿杨柳雨，芳池鱼戏寄和风，女子眉纤，额下现一弯新月，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1:02，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黄淑颖老师，有请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这个时段天气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时段的这个天气情况呢，咱们主要解说是世界上的天气情况。上午咱们解说的是国内的天气，未来两三天啊，咱们国家北方和中东部地区呢有大风和降温，中东部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降雨，其中呢长江流域啊在降雨的时候呢还会伴有雷暴等天气。总的来说，未来的几天国内的天气啊对外出旅行啊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国内天气复杂多变，那国外来说呢，未来这两三天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乐观，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可能有影响的天气啊，主要发生在像亚洲的东亚和远东地区会有明显的雨雪天气，西伯利亚和中亚到南亚的部分地区呢有明显的雨雪，在南亚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那么欧洲的东部和北部呢也会有明显的降雪天气，其中在北欧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这个暴雪天气。欧洲的南部就是以降雨为主了，雨呢也不大，最大就是为中才能到中雨这个量级。那么在北美洲的东部和西部呢，主要是加拿大的西部和东部，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未来这几天呢将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其中呢在加拿大的西南部和美国的西北部会有大到暴雪天气，这个对出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大洋洲呢，主要是主要的降雨啊发生在新西兰，目前来看呢最大可以达到大到暴雨。那么其他一些地方的天气呢总体来说呢还都是不错的。总体来说吧，未来的几天从天气预测来看，在亚洲啊欧洲啊还有北美等地区 有不同程度的雨雪天气，这个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啊、外出游玩了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请多多关注咱们天气信息，防范这个不良的天气啊带来不利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好的，谢谢黄老师的贴心提示，感谢您，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在直播间除了我之外，今天呢因为不是资讯了，所以小航没在。换了小航以后呢，这个声音到底来自谁呢？来自于我们节目组的旅行观察员高颂，欢迎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 高颂通常都能给我推荐很不错的这个旅行达人。今天带来的这位达人呢，他有一个我觉得还挺疯狂的小尝试。因为对于这个目的地可能很多人现在越来越熟悉了， 是， 但是我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玩法。我们来有请一下今天的嘉宾机智木鱼酱，是一位很可爱的萌妹子，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泉的旅游博主，我的名字叫木鱼。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谈一下我是如何玩转斯里兰卡的，而且是在短短的时间内。 对，其实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玩法叫闪游？ 快闪我知道，闪送我也知道，闪游， 闪游就是用很短的时间去最快速的领略到某一些旅游目的地的最精华的地方。 所以其实跟我们现在这样当下的一种生活节奏是吻合的。 对， 很多朋友可能很需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最精华的提炼到这个目的地的一些所玩之处。 是因为咱们现在小假期比较多嘛，一下有3天的时间的这种假期，还有21天，我上节目之前数过了。 你真的是太爱工作了，你 还有21天就放假了。 高颂这么开心，我要帮他这个解释一下，他主要是想在这个小长假来临之前，把这21天充分的利用起来，好好的工作，然后再去享受那3天的小长假。 领导，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是吧？好。 然后今天呢，恰好我们可以和木鱼酱一起来聊一聊他的一次非常疯狂的旅行，也是用短短的3天的时间，他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旅行。 3天太疯狂了，因为一个周末可能也就只能去一趟京郊。 对呀， 我觉得3天去崇礼都有点赶。 3天去趟邻国什么日本的都，我就觉得不太可能。 日本不行，不够，你不是30天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国度和国度不一样哈，目的地不一样，也不是说斯里兰卡没得可玩，所以才能3天玩完，而是他一定是在之前做了很多的规划。 所以我觉得这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 从一个10多天的行程当中，摘摘捡捡，忍痛割爱，最后留下只有短短的3天的行程，这是怎么做的这个计划？ 对， 然后怎么想到就这么疯狂的一种方式 来？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要48天？是因为时间 48小时？ 对不起， 48天，我的天， 环太平洋了吗？ 对不起，48小时，对，为什么想到这个想法？ 因为当时我们也是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说选择和两个小伙伴一块儿去到一个目的地，所以说当时我们包括在筛选目的地，以及在我们把这个目的地的时间规划都做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挣扎，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需要舍弃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景点。 嗯， 因为你想，如果说正常的思维是我有三天假期， 是， 那我就会相对应的去到一个比如说类似北戴河这样的地方。哎，三天玩起来， 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的。我不会选择说，明明原来应该去个十天半个月的，可是我非得在两天之内玩完。 嗯， 这个一般大家不会这么去思考。但是， 哎， 木鱼酱二次元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跟咱们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很想领略一下二次元的旅行方式。 嗯，就是从筛选的过程角度当中，肯定做了一些割舍。 嗯， 关于斯里兰卡这个国度，印度洋上的美丽的明珠， 对 啊，这个做了怎样的割舍？说能不去哪儿呢？这些地儿听您都是一些就必游的目的地， 对， 怎么从中选择出来的这条线路的行程？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有看到，就是斯里兰卡它其实景色非常的美，而且它不管是从人文还是说从自然景观都是非常多。我们当时在筛选的时候，一定因为你不可能从那么多里面去一项一项筛除掉自己特别喜爱的景点， 心疼。 对，当时我们就择优而选，或者说是择自己特别喜欢的那几点目的地，然后大家来综合起来，然后确定到底去哪里。 哎，那这个行程你是怎么规划？能跟大家说一说？ 好的， 选择了是哪儿？科伦坡是肯定要去的， 对对对， 要飞到科伦坡嘛。 对 啊， 然后其次我们选择的其实是加勒古堡，因为就是你听名字的话就非常的美，古堡嘛，就非常的梦幻， 不是加勒是古堡这俩字显得梦幻。 对， 果然想法不太一样。他是 姑娘们有公主心，对。 对，他这个行程大概是这样的：飞到了科伦坡，然后一路向南，然后去到了加勒， 对对对， 这个地区，然后在这个地方呢，简单的玩了玩。48小时，那也太短了，那应该没玩到什么吧？ 并没有啊，我们这个行程特别开心，而且期间我们因为遭遇了一些小变化，但是也因此得到了很多的惊喜。 小变化得到了一些惊喜。你这样，你先告诉我们，在出发之前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行程？ 好，我们出发之前，因为我们选择了科伦坡和加勒，所以说我们当时决定从科伦坡，比如说我们有贝塔市场，然后贝塔市场的话，那我们周边肯定要筛选一下景点，它有个红色清真寺是特别好看的，所以说我们选择了红色清真寺。然后其次的话，因为当地有那个突突车，所以说我们就从它的市政厅，然后到他们的独立广场，再到纪念堂。但是如果从科伦坡到加勒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在想，我们是要包车过去吗？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时间是三天，时间非常短， 是 包车都不接我们这种单，因为他们、对，他们都只接七天呐、或者六天啊、四天以上这样子的，所以他不接我们。那我们就想着，正好趁此机会，我们就体验一下非常非常著名的海上小火车。 哦，就是那个大家一直心心念的，就像漫画当中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这样的一个场景啊，这倒挺符合你二次元的性 对、 这个、心情的啊。 这也是我们就是要选择它的重大原因之一。 但小火车就是它其实是有很长一段吧？ 对， 你选择的这一段是风光应该说最美的吗？还是怎样？ 嗯，因为之前的话，我有听他们就是说，其实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是。 但是当我自己真正看到的时候，因为有些风景你一定要自己去亲自尝试，你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的行程大概是3个小时，在整个过程当中，有风景的时候我们就看海，因为它真的非常有那个《千与千寻》的海上小火车那个感觉。 我刚想说，是真的因为《千与千寻》所以就坐了。 对，真的就是冲着这个它的这个蓝本去的。我真的就想看一下这个海上小火车 现实版的什么样。 对对对，就想去也不能说巡礼吧，就想去探寻一下这个目的地的美好， 看看有什么不同，看看又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对对对，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然后 这个海上小火车有专门选择乘坐的时间吗？比如说你想看一趟落日啊或者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筛选的话，就是我因为我们在科伦坡的一段时间，我们给科伦坡比如说留了一上午或者半天的时间，那我们会直接就冲向火车站。 哦，就是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嘛，就简单的看一看科伦坡市区的一些情况之后，马上就坐小火车。 对对对， 然后要往南走啊， 对， 一路向南。但是小火车一共坐了多长时间？ 3个小时。 3个小时， 我们还坐过了3站。 为什么？是因为被景色迷住了吗？ 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当时有人提醒我们，但是他那个人就是特别严肃的在跟我们说，我们听不太清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语言的问题。 对，坐过了三站，但是当我们 不是重点是你要坐过一站，我好理解。 嗯， 你三站都坐过，这哥们跟你聊多长时间呀？ 嗯，然后。但是当地，但是这一点的话就涉及到当地的人文很好，因为当地的人对我们很好，在火车上比如说大家会说诶你看快有海，大家可以去拍，然后我们就去看那个海，然后我们还把那个照片去给他们看，他们非常喜欢 啊。 对，而且在我们坐过车的时候，他们还建议我们说你们从哪下车，你们要怎么回去，时间大概是多久， 嗯， 就是非常的友好。 那这个三站的错过岂不是会把自己原本时间就不长的旅行又压缩了？ 嗯，原计划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对啊， 这个村子， 嗯， 然后我们就想肯定要问路啊，就进到人家院子里面，那个人正在吃手抓饭，自己家做的手抓饭。 嗯哼， 对，然后我们就问他，就是我们怎么去到我们那个目的地？ 他问你们怎么来的呀？ 我跟他们说 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坐过山三站， 嗯， 然后他们就建议我说在那个村口， 嗯， 是村口， 嗯， 在村口等那个大巴车，当地人才会坐的大巴车，很少会有游客去体验的， 嗯， 但是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就听到有海声， 嗯， 就循着海声，我们说去看一下，穿过那片树林，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特别美好的一片海， 嗯， 蔚蓝蔚蓝的，没有游客。但是你顺着那个方向再去看，竟然有我们当时期待的高跷渔夫，因为高跷渔夫是斯里兰卡非常，独有的一个特色了。 是是是， 对， 因为他这个怎么说，一般在有一些游客景点哈，像这些都是好像还要付费才能拍， 是的， 他们。但这边因为在一个小村子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当时我们就在拍他们，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友好，然后就是说让我们去凑过去拍啊什么的。当时真的是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嚯，都转完了， 豁然开朗，豁然开朗。 是，这是一个不经意的小惊喜啊，就因为恰好坐过了三站， 嗯， 然后就碰到了这个。其实很难，就或者是特别要去寻觅的这么一个场景。 对 啊，有些人是去到那儿以后就看见杆了，渔夫没瞅着啊。 而且有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但是我们那天没有一个游客，因为整条路上都不会有游客的。 你那地儿也没人往那儿走啊。 嗯， 是吧？然后坐着车又往回坐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大概是坐了20多分钟。 哎，那这几站和站和站之间看来不是特别远啊。 对，但是这次的话，我因为我们就顺着我们那个方向就坐回去了嘛，但是其实还好， 嗯， 但是就是因为是当地人的大巴车，很少会有就是外国人去体，也不说体验吧，就去坐他们这个车， 是， 所以说当时我们三个姑娘上到他们那个大巴的时候，他们也是 都惊了， 对，全部都回头看着我们，行中无礼的感觉。 朋友，你上错车了吧？这个 就非常，他们也是非常的惊讶，会有就是三个小姑娘来坐他们的那个车 啊， 但是感觉还是蛮好的，就是体验特别 local 的一个本土生活。 对对对对对，这个之后时间呢赶上了原本的计划吗？ 就是随心了，就后来我们就随心了， 你就佛系旅行了， 因为他们已经觉得说这样的收获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挺知足， 对， 能够在这一天当中收获这么多， 对， 已经超过他们原计划了， 但是大方向我们还是没有变的，哦，就是规定要去的地方其实我们还是有去到的。 嗯哼， 嗯， 哦，这属于意外的惊喜啊， 意 外的惊喜， 收获。 对，短短的行程当中还会涉及到这些去到的一些地方。那晚上其实是住在家乐这边了，是吧？ 哦，对， 晚 上我们就住在家乐酒店附近。 啊，那晚上时间也得好好利用啊。 嗯，晚上的话，我们当时就是想计划去找一个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餐厅去吃饭。 终于轮到吃饭了。 对， 好， 我觉得这一天都够累的，也没有顾上吃饭。 但是 也不能停留太长时间， 嗯，但是可能因为去的地方特别 local， 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没有特别高大上的那种餐厅， 嗯， 然后我们就去吃他们的家常菜馆， 嗯， 就去吃他们平常吃的手抓饭呐，啊 嗯， 就这样子的一个体验。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在路上的话也很少会遇到 就不会专门为了吃而去， 对对对对， 花费太多时间了。 对，因为我们当时想的就是要多多的去体验， 不仅是多多体验啊，时间也是在后边一直追赶着你啊。 嗯，但是整个人还是很放松的，因为毕竟是出来旅行嘛，就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嗯，就是整个行程规划好，然后把自己想要去的点给规划好就可以了。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就是时间这样调整之后，我们几个人瞬间又讨论了一下我们的时间是否要调整， 嗯， 所以说就调成了第二天加勒古堡的一个行程。 哦，就在现场进行了一个调整。 调整 原计划是什么呢？ 原计划的话就是要在古堡那边去吃饭呐，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有去看一下古堡那边的一个环境， 嗯， 就觉得其实我们住的那边也蛮好的，因为我们住的旁边也是海。 啊，就是完全没必要再去那边浪费那个时间去吃饭呀，啊，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多赚几个地儿。 嗯， 你们还吃饭呢，叫我叫这时间这么短，嗯，就别吃了，吃个泡面完了赶紧走了看呢，嗯， 不行，虽然是挑战48小时的极致，嗯，但是生活品质不能下来。 对，还是要体验的，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就直接睡到10点， 因为太累了。高颂给你心疼的，高颂太心疼你上午10点之前的时间了。 对啊， 但是是不是在这样的就是旅游目的地10点之前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逛的地方？拿来休息。 因为就是加勒这边的风景，它主要也是看海 自然风景。 对，嗯，然后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它后面窗子后面就是海。所以说我们一边悠闲地吃着早餐，一边去看着海，还去踏浪来着。 他给你的理由就是在房间里也是一样可以看风景的。 就我觉得在我心中一直就有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就滴答滴答滴答， 时间快到了。 对，时间快到了，赶紧再去看看一眼吧， 多看一 试 一个。 嗯，但是其实我们规划的时间也是从10点开始出发，然后去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 啊，那你要这么提前规划好的呢？ 对，也是规划好的，也是规划好的。 是是是， 就是每一个不经意间，其实都是我们规划好的路线。 你这个太不经意了，这个不经意的也太刻意了吧。 嗯，但是体验是非常好的， 嗯， 在既悠闲然后又去体验了一下它的风情。 嗯，加勒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呀？这不太没太听说过呀。 加勒古堡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地方，它就是从一个遗址，而且那边因为之前是有关于荷兰的历史，所以说他们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荷兰的建筑，然后当时我们有去走到那个通过它的老城门，这些非常非常非常复古的那种感觉，就像， 嗯， 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穿越了一样。 是到了人家老城里面，那是一个城池吗？ 它是一个城门，但是它建筑是非常恢宏的， 嗯， 就是你往那儿一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的历史的底蕴是非常浓厚的。 嗯，因为从房子外立面那些斑驳的地方就能看出故事。 对， 嗯哼， 而且当时我们后来 这个非常欧式，这加勒城堡是吧？ 对对对， 应该是葡萄牙人当时建的。 对， 嗯，这个 城堡，然后我们当时就看它的教堂啊，这些还是蛮好的， 是都可以进去参观的是吧？ 嗯，对，都可以进去，也可以拍照片这些。 嗯哼，当然大概整个古城如果悠悠哒哒逛下来的话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如果是就是不像我们这种活蹦乱跳的小姑娘的话，我觉得大家悠闲一下可能要4-5个小时吧， 半天。 对， 嗯哼， 所以你加上前面活蹦乱跳的小姑娘是多长时间呢？ 活蹦乱跳的小姑娘缩短了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 缩短了一半的时间。 就还是有劲儿，你知道吗？ 嗯， 这个意思 就跑得特别快，就看见哪一个好看的话，哎，我们跑过去看一下，就这种，因为也是旅行的欣喜在这边。 你早起床1个小时多好啊。 哎，你觉得加勒的这个古城包括它的古堡的感觉跟你之前在其他比如像在欧洲的地界儿看到的古堡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你说欧洲的话，因为之前我去过，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个古老的优雅。但是如果你说到斯里兰卡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它既有历史的一个遗存，但是它又有现在当地人应该有的一个情节在里面。因为当地的话因为也是靠邻印度这边，所以说他们的人的话会更热情一点，比如说你问路什么他们都会非常热情的告诉你，包括我们就是有搭乘那个突突车。 嗯， 突突车的话，就像当时我们坐突突车，我们那个司机特别好，他其实是一个大超市的经理，但是他非常喜欢中国。 嗯哼， 然后他就把我们 他是一个大超市的经理开突突车， 对，他有开突突车，这个也 多， 对，就像我，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滴滴师傅这些 专车司机， 对对对对对， 啊，突突一下马上出发， 但是那边的突突车还是很可爱的。 啊， 对，待会我有带那个，我有带那个冰箱贴，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啊， 因为就是那个突突车的一个造型。 啊， 就是其实加勒本身是一个小渔港嘛， 对， 所以这个古堡等于它有一边是临海的是吗？ 它整个都是沿海，所以说那边也有一个灯塔是特别美的。 根本觉得你们的设计就是为了去拍照片的。 嗯，但是体验很好呀，因为就是我们 拍照片的体验很好啊， 拍照片的体验也很好， 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就是喜欢这样啊。 嗯， 是吧， 这就是， 而且小城的感觉也 对， 特别的悠闲自在，而且 色彩很丰富， 对对对，这是很适合。 其实没有人在里面摆拍，光拍建筑和这个街道也是好看的。 对，因为就是很多游客的话他不会去到我们当时去到那些地方。 嗯， 而且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斯里兰卡那边可能会有一些有一些脏脏的元素，但是其实当你走到那个古堡， 所以卫生环境怎么样？ 卫生环境的话，如果说你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去到那些特别 local 的地方，因为其实每个地方它都是有一些， 你去菜市场那肯定是相对来说有点， 就是要看你去的是哪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要寻找一个特别本土的一个环境，所以说我们去到的地方肯定是和我们想到的是一样的。 哎，所以我倒是觉得哈，这个行程走到现在，在加勒这边，其实用了从昨天晚上，就前天晚上抵达， 住到 到。中照这个大概中午的时间哈，玩完这个加勒古城这个区域，到下午准备要走，这段过程你心态上有没有一个变化？就是从哎还挺舒服， 心理节奏上 对，然后到哎玩起来挺能感受到这种旅游的旅行的感觉了，到特焦急。特着急，赶不上车， 我觉得 赶不上飞机可怎么办？ 我觉得焦急一定是就是有严格规划的人来会想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节点都卡在我们要都在我们规划的时间内，就是 都在可控范围。 对，比如说我们给这个地方规划两个小时，那这个两个小时，比如说这边多了一点，那我们另外一个景点可能就会少一点，因为你在这个两小时内，你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现。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离开了加勒的古城之后。距离你们回程的飞机还有多少个小时？ 大概是还有7个小时。 好，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别着急，你告诉你自己瞎着急， 我都替他担心呢。 还剩7个小时，我们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当中再来继续跟各位分享。 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在我们直播间呢，依然还有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还有我们的嘉宾木鱼，欢迎两位。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 大家好，我是二次元旅游博主，我的名字叫木鱼。 嗯，木鱼这一次挑战了一个48小时去斯里兰卡 落地啊，落地之后48小时玩斯里兰卡， 不算大交通， 不算大交通， 大交通就有点太，对吧？ 太没法玩了， 对，没法聊。所以刚才到这个加勒古城之后，我们现在的行程还剩7个小时，我们先把它 走吧， 对，先把7个小时走，干嘛去机场就准备 走啊？那还得回去呢，还得回到科伦坡，然后才能坐飞机呢。 给你急的，我们来听听木鱼跟我们分享一下这7个小时都是如何安排的。 这7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加勒古堡附近，因为加勒古堡的话，我们本来打算要走了，突然发现一个特别好看的大树，后来我们在 特别好看的大树是吗？ 特别 不是大叔是不 是？ 是 大树，大树。 我觉得被大叔停留可能还可以理解，大树。 对，是大树。后来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大树竟然还是一个网红树，因为它巨大到就是可以接到地上，看来已经活了很久很久很久了。嗯， 遮天蔽日是吧？ 对，但是它就在教堂门口，所以说有多高呀？估计有个10几米吧，然后就可以接到地上，因为它的那个叶子要垂，因为特别重特别大，就像一个大伞，你孔雀开屏大伞一样一直拖到地上，就是很好看，拍出来照片也巨美。 这就是还是拍照去了对吧？ 嗯。 在和这个古树相互就用了1个小时在那拍照啊。 嗯。 这 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小朋友们的想法？ 对，这是每个女生都是、 啊、 每个女生出去旅行都是喜欢拍美丽照片的。 我理解这个，我理解、我也会去给人拍、但是用1个小时拍棵树，这个我不理解。 我们还走人家屋顶了呢。 走人家屋顶这个我挺想听的。 对，因为就是我们从这个大树后面，它是有路可以通到前面的， 爬到树上去了， 前面的城楼上面的、 啊、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人家的屋顶那边房檐上面就走到人家树上去了，就走到前面的那个城堡上了去。因为在城堡的话你可以俯瞰整个斯里兰卡，就是加勒那边。 哦，所以还找到一个制高点， 对， 能够看到加勒古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面貌，一个海滨小城的感觉。 但是在那边吃了好几把狗粮，因为那边、 啊、那当然你在人家一个结婚的地方嘛。 对，因为那边有好多情侣在那边，所以说我们三个女生就非常的就吃狗粮吃到不行了 饱了，中午饭也不用吃了。但是哎，我在你之前跟我说、 嗯、 好像也遇到了一次婚礼是吗？那是在、 那个是 去的时候还是在回来的时候遇到的？ 那个是在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科伦坡有待嘛， 嗯， 所以说当时就在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独立广场， 嗯， 因为刚好有一对情侣在那边结婚，新人就长得很好看，他们的婚纱也是非常有他们那种沙利的传统特色在里面、 哦、还是穿的传统服饰、啊、 对对对， 嗯， 而且长得也非常好看。 当时就没有勾起你们一点小好奇，说我们也要去尝试一下沙利这个造型。 因为我们没有参与，但是我们有和他们去交流， 嗯， 就是我们有问他们现在的一个情感状况，然后他们就非常的， 这都结 婚了， 还有什么情感状况啊？ 但是还是想感受一下他们的甜蜜，来自一万点暴击的甜蜜， 就是稳定，就是现在情感状况、嗯。 但是能从他们拍照片看出来，就是笑容真的是非常的洋溢。 当时在拍婚纱照，是不是？ 对。婚纱照是我这个单身狗不能理解的。 哎，很多现在咱们国内的年轻人也会选择去斯里兰卡拍照取景、嗯、对 对，因为海边的景色其实还挺漂亮的，而且呢这个国度又有这种融合性的 这种 文化在，所以你在一个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南亚，不能说东方色彩了，就是南亚色彩的这么一个国度当中、 嗯、 还能找到很多欧洲的风情。 对，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加勒古城就是很好的取景地，包括、 哎， 其实很多街道上都有那种苍天古树，就像你刚刚讲的， 对， 会垂到地上那种，对对对、 哎， 做背景很漂亮。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也是最近这几年来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嗯， 但一般情况下玩这个斯里兰卡的时间基本停留在十天。啊，八天 至少也得一个星期， 就七到十天， 对，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对 啊，48小时，我觉得是根本不合适的时间。 没关系，因为他们毕竟完成了这样一趟尝试， 嗯， 而且其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他们在体验过程当中觉得很不错的点，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嗯、 那咱们这样，这七个小时在这边拍照啊，花了一些时间以后，你们是从几点？飞机是几点起飞？ 飞机应该是晚上的12点左右。 哎，选的好，这个就特别好啊。 对， 就可以上飞机睡觉了。 落地就可以直接上班去了。嗯， 直接从加勒出发去科伦坡的机场是几点钟？ 嗯，应该是我们当时隔了有5个小时左右， 腾出了5个小时的富裕时间。嗯， 因为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的时间规划是合理的， 对， 而且我们要按时到达。 赶上了吗？ 赶上了呀， 不然怎么睡在你面前？ 对呀，而且在机场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个外国人，他们就来问我们待几天，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待了48个小时，他就非常惊讶，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然， 但是他在听了我的那个， 你是转机来了吧？ 但是他在听了我那个就是讲述之后，他觉得哦天哪，你们就是自己玩，然后这么短的时间内还能体验到这么多游客不能体验到的东西，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对对，48个小时也玩出了一些自己的风格哈。 我现在听明白了，我总结一下他这48小时是怎么玩的、 嗯、 而且玩出了自己的风格、 嗯、 哈， 你说 就是呢，一有非常明确的规划， 是 啊，二得有走错路的勇气， 嗯，承担的勇气， 就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然后并且将错就错。 哎，就是顺着错呢，也能可能寻找点一些其他的不同的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旅游目的地对每一个旅行者来说，第一次到访都是新鲜的，无论你碰到什么，其实都是新鲜的。 对， 无论你碰到网红的树也好，还是坐在高跷上的渔夫也好，这些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独特的体验。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选择那儿一般会选择一些就是特别具有代表 性 的。 对， 这回呢，行程当中也都找寻到了，虽然还有一些非常遗憾啊，就是一些奇迹之地哈，就是还没有去到、 嗯、 我觉得可以这样，咱们现在来现场做一个测试、 啊、 我们这边手里有一份就是去到斯里兰卡要打卡的一个 top 10的一个榜单， 是 嗯， 然后呢你听听看这里面你占了几个 top。 好， 好的， 好不好？ 嗯， 首先 top one 就是刚才高颂提到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狮子岩，这个我没听你讲过。 狮子岩，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有看到这个目的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路线确实有点远。嗯、因为如果我们当时去狮子岩的话，我们同时舍弃的还有高山小火车，因为他们两个距离是比较近的。 嗯，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舍弃的， 就忍痛了。 对，在路程上面太多，但是下一次我们一定会去的。 嗯哼，好，这个因为有舍弃的理由嘛，所以很合理。 嗯， 对。 第二个佛牙寺。 这个好像也没有去 到，就康提湖的北面那边、嗯、啊。 对，康提那边我们因为康提也不在我们的范围内，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打算在哥伦坡和加勒这边。 嗯，你就是想往南走，就没有计划往北。 因为往北的话，时间会，因为它在一个三角处，所以说时间上面会来不及。 OK，、 接下来是西兰茶园， 西兰茶园就是高山小火车那边。 啊，就是坐着火车就可以， 对， 狮子岩是可以连在一起来玩的。 对，所以说就是北边的行程你可以划分到一起，然后南边的行程又划分到一起。 哦、嗯哼，下面这个加勒古城， 要去的， 对，是去掉了。哎，这地方真的很不错，尤其这个大草坪上，这个马着低头吃草，这跟唐顿都有点类似， 哇， 就是欧洲古堡的感觉， 嗯、 对， 非常的文艺。 嗯哼，然后大象孤儿院。 大象孤儿院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 嗯、 然后因为行程问题，而且它那个时间也是需要一段的， 对， 就是也舍弃了，心痛啊。 没关系，还有下一次，给下次留下更多的遗憾和这个可以 对 再去尝试、 哎、 下次我就直接可以往南往北边走了、 对 吧， 你就转一圈吧、 嗯、 最好， 嗯， 围着斯里兰卡转一圈。 对 吧， 然后最有名的火车线路它这边列了海上和高山。 对、为什么选海上没选高山？ 因为我个人 对 我个人特别喜欢千与千寻这个动漫、 嗯、 而且当时那个动漫我看好几遍、 嗯、 所以说我当时去选择斯里兰卡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海上小火车。 就如果坐高山的话就可以把西兰红茶那茶园那边给看到， 对对对， 选择海上的话可能看似好像景点方面没有穿插这么多，但是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 因为每个人去旅行地都是有自己目的的。 对对对，满足了自己的想象，满足了自己的要求，这是最好的。 嗯， 对对对。 要我估计我也会选择海上火车这一段。 哎呦，你这么浪漫文艺呢？ 看看吧，没见过在海边的火车长什么样啊？ 听着海风， 对对对， 看着浪花， 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 top 榜单当中，得去了有两到三个吧？ 对， 占了有三分之一的。对， 还是很美妙的， 毕竟只花了48个小时。 对， 那最后一点时间有没有你要想分享给我们听友的一些去到斯里兰卡的一些小的这个小 tips？ 对， 要注意点，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从大方向来说，你要规划你的路线、 嗯、 路线你的时间要把握好，包括你的这个节点返程时间，就像高松一直担心我说会不会赶不上飞机呀、 啊、 不会的， 就把那个时间都留充裕了先、 嗯、计划在手、嗯，我们就走 啊。 对 好， 第二点就是像刚才说的我们的 top 榜单，那我们就要从你的景点里面筛选出来你喜欢的，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别人会推荐你一些，但是你要选择你喜欢的景点到底有哪些、 嗯、 是否符合你要去目的地达到的要求， 这就势必要提前做好功课了，就是你要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地儿是个什么样子， 对， 然后看一看它的基本情况， 对、 啊、 比如说我看到10个它的旅游目的地、 嗯、 那我会从中挑选几个然后是适合自己想去看的。 你还挺有克制力的，要是我看见就都挺想去的。 是吗？ 要碰到这样的人就 没办法，他很难抉择。 对， 你是天秤座吗？ 没有就是比较、嗯、会比较犹豫了、就是、 你看他会很着急，但是就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啊、嗯、就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一些小细节了，不说这些咱继续、 嗯、对，这就是第二点，就是要舍弃、嗯、下一次如果你抉择不出来的话我可以帮你。 好， 对，这是第二点，就是选择选择你喜欢的。 嗯， 对，所以因为喜欢海上小火车，那我们就去这条路线了、 哦、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那个穿衣服的问题、 嗯、 因为有一点就是那边会有一些蚊子啊，有些昆对蚊虫，所以说你可以穿长裤，但是如果在海边的话我真的建议女生就是穿一些小裙子，因为拍照片会真的很好看。告诉我在想又要拍照片， 又扛着就是这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风险，然后也要让自己照片变美丽。 对对对，然后 有没有一些小的小神器是可以在斯里兰卡买，或者说直接从咱们国内带过去的？ 斯里兰卡的话 Six God 我当时真的有带 因为当时我有考虑到， 风油精这种可能是咱们从国内带过去会更 方便 一 点。 对， 而且就是因为你也不会涉及到晕车这些东西，所以说不用担心。然后，但是还是蚊虫叮咬这些东西一定要带的。 即便是短途旅行两天的时间，因为它所在的纬度的问题和当地气候的情况， 对， 这个也是让大家多提示来注意的哈。那这个你看啊，你现在做了这个这个短途的48小时的规划，落地48小时的规划，可能也有听众会比较好奇说，我们怎么来完成这样一次设计和规划呢？这个从前期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来做这个更好的行程上的设计？ 对， 有没有什么技巧？重点是技巧。 对，因为我平常就是如果说我要选择自己出行的话，那我肯定会在一些网站上面去搜查一下这个地方的资料，然后筛选出来，就是看一下它这边景点到底有哪些，比如说我们筛选出来10个景点，然后那我们就要去看，简单的去看一下这10个景点它的照片以及它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样子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符合我想要去看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我们就会去选择它，因为有的比如说喜欢人文，那它可能关于风景这块的话就不会特别感兴趣，所以说这个因人而异，对，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往下滑咔咔。 对，这就像是你在出行的时候要选择你合适的旅伴，因为旅伴的话最好是和你就是三观啊，或者说选择方向是一致的，对。 然后这个从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哈，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就像这种短途旅行，一定要选择一个特别特别早走的，最晚那班飞机能飞回来的。 对，因为在 一头一尾， 对， 因为在飞机上你可以休息， 对 啊，你时间就 这还可以省一晚的住宿， 对。 对，回来也，回来那晚需不需要省那晚住宿？我就回家睡不好吧。 你去的那一天也可以是前一天的晚上。 啊， 我们就是 聪明吧？还是你聪明的？ 我们去的真的就是前 过日， 我们去的时候真的就是前一天的晚上去的。 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直接就是斯里兰卡的清晨。 你这样前一天的下班出发，对吧？ 而且这样一定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行李可以少带一点， 对， 不用带大包小包了， 就等于是省掉了2晚的住宿。 对， 大头大尾的话， 对，这个钱就可以在当地吃到很多好吃的。 对，就趁着假期就可以出发了。 是， 当时我就背了一个包，因为是我想要就是当晚就要把照片修出来，所以说当时我还带了个笔记本，所以正常情况下大家可以不用带，对吧？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你重量瞬间就减轻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挑选目的地，也选择一个签证啊，或者是这个没有那么多限制，免签或者落地签或者电子签的地方。 斯里兰卡目前的签证状况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可以归为到 tips 的第四点，就是在你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你的这个签证是否是落地签还是电子签？因为那个斯里兰卡它是电子签，所以说当时我选择了 办理起来很方便， 很方便，很方便。它大概7天就可以出签，就是对于我来说哈，七天，对，我当时是7天出签，就是正常情况下它可能是10个工作日左右吧。对，但是我那个 时间不太短呢， 现在可以开始筹备了。 对，还有20多天，我们就又要放假了。 对， 不知道大家这一次 有没有心动呢？ 对，小小的假期有什么样的规划？愿不愿意挑战一下48小时玩一个国家？ 谢谢这个木鱼把自己刚刚挑战过的这样的一个48小时玩斯里兰卡的这么一段行程分享给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去规划一下即将迎来的清明小长假。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今儿就是这样了。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高颂，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